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4:05，欢迎各位来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而我可以说是今天吃的两个柿饼可能会月半的德华。 为什么？ 月半？ 什么叫 月半？月半弯，浪漫。月半加起就胖了， 戏太多。 真的是脑子反应太迟钝。周五了，怎么回事？ 你都没有反应过来月半吗？ 没有。 除了我们俩，还有谁在说话？ 还有一位也是大 家好，我就是丰台何穗小雨。 我觉得他要把这个范围扩展到北京了。 好呀， 是丰台。 是的，这样还能显得我洋气一些。 不是显得，是你本尊就是这样的气质。欢迎北京小何穗小雨。 Hello， 也欢迎北京地区其他的何穗来找他算账。 欢迎各位在星期五周末来临的这个下班的路上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 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到周五呢，照例我们会有很多教大家来穿衣搭配，用最少的钱、最短的时间去实现效果最大化的这样一些方式。 嗯， 那今天呢，我们要教给大家的是在冬天，外套经常会就是一件穿到底， 嗯， 对吧？因为冬天的衣服不会像夏天一样经常换。那像女生包括男生会选择大衣， 会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见小雨的时候，她每次穿都是同一件大衣。 我刚想说这个，我只穿了三天那件大衣，被她说完之后，第一天见到我的时候是第一次穿，到最后为止一共三次，我再也没穿过了。因为他说我为什么每天穿一件衣服， 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买了一件新的大衣在今年，然后也是有 很值得每天穿啊。 我没有每天穿，重点是 你看小雨也觉得你每天在穿呢、啊。 重点是我在正好遇到你的时候我穿了那件大衣，然后就变成了我每天都穿这一件。 OK， 没关系，冬天只穿一件大衣怎么了？ 对，怎么了？ 因为同一件大衣我们就可以穿出无数种效果。我们通过腰带， 你得会穿。 对，通过腰带的不同的技法，你就可以让你的大衣变一种形式和风格。所以今天要在节目里面手把手教给大家的是大衣的腰带如何有各种无数的打开方式。 是的， 各位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因为这样的节目呢通过视频手把手来学会比较 的方便 一些。都 是干货。嗯，对 对，欢迎大家来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了。赶紧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第一条呢，跟最近到了年底了，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party 是有关系的。Party 当中，一定你想成为人群中最闪耀的那颗星。小雨，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小雨本尊就是人群当中最闪亮的那颗星。 Bingo， 恭喜你答对，就知道送分题。 没有了，我认真回答一下。我觉得可能会根据要去 认真回答一下，他没有 party 可以参加。 要去的那个要去的 party 的类型，以及参加的人跟你的就是熟的程度，还有一些综合的原因来决定你先穿什么的。 我觉得你的身材就本身是你最好的代言。 嗯 ，Bingo， 答对了。 七成熟的你应该穿成什么样？ 七成熟。 五成熟的。 一成熟的 可能会单面或者是双面吧。其实从妆容当中，女生是可以根据 party 的主题，就像小雨说的，她的环境来做一些搭配的。你看12月25号，很多的女生男生会参加一些跟 Christmas 相关的话题的这个 party。那最近呢，在外国的一些视频的网站上面，就有一些美妆博主带来了全新的2017的 Christmas 的妆容。你们想看一下吗？ 非常好奇， 脑洞大开， 非常好奇。 啦啦啦啦，看到了吗？ 看到 了。他们把眉毛画成了两颗 Christmas tree。 哦，对，这只要仔细看才能看出来。 就是你乍一看觉得哇好花哨，然后你再仔细看，原来 眉毛本身还在吧？ 在的，眉毛本身在，而且就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出，说就是那可能亚洲人比较难以实现，因为他们欧美人可能毛发比较重，所以连眉毛也会长得比较浓 眉骨比较高。 对，所以它这个树的主干体是用眉毛的那个毛发来上下打开做成圣诞树的样子的， 横着的两 个，太复杂了也。 然后贴上一些亮片， 嗯哼， 这个可能亚洲人很难实现，但是接下来大家就开始效仿这样的妆容了。比如说贴不同的亮片，加上夸张的睫毛和眼线。 请问是怎么样把这个毛发给整成这个样子的呢？ 女生的化妆柜里面有一种叫做眉胶的东西，而眉胶呢会有不同 的，我都不知道哎，我不配做女生。 你可能真的是男生本身吧。 眉胶是一种介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一种质地，有点像啫喱的那种质地。眉胶呢有带有染色效果的，比如说棕色呀、灰色呀、黑色各种颜色，也有一些眉胶，比如说迪奥家就有那种透明的眉胶，刷上去以后它没有颜色，但是可以让你的眉量显得更加的丰满一些。那如果你去把它的眉毛上下打开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透明的眉胶来实现。 你真的懂哎， 好神奇， 很棒。 可是你每天的眉毛都是一个样子的哟。 因为我适合这样的眉形啊。找到适合自己的日常眉形，但这样的 Christmas tree 的造型是日常不太可能实现的。 是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有的博主就把自己的眉毛直接染成了绿色， 而且它不是全染绿色，是局部染绿色， 在眉头的地方， 这样看其实挺时尚的， 配上金色的眼影、就很有这样节日的气氛。 如果要配上红色的眼影的话， 你说的对，绿配红赛什么什么，咱们生活中会这么讲，对不对？可是恰恰巧在这样的节日当中，你把自己画成眼线是深红色的，眉毛是完全翠绿翠绿的，好像也很有感觉。 这个眉毛的部分很像是狗尾巴草哎。 我也觉得很像。 就是这种妆容咱们不能用日常的眼光去看待它， 对不对？像这位博主画出来这种红配绿的感觉也还挺炫的。 嗯，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这种 夸张的，我的天，这纯粹贴上去的吧。 对，这是把眉毛染成绿色，然后主要靠眉头的五角星来 亮整个，这最简便的方法。 对对对对对，还有这样子的，还有这样子的， 哇哦， 还有这样稍微简单一点，贴一些亮片，然后做一个造型就可以完成了，或者干脆直接染一个绿眉。 替看我们节目的女生问一下吧，做这样的眉毛会花很久的时间吗？ 会花很久的时间、而且你需要练习，不是说一下就可以成的。更有甚者，装上了电灯在自己的眉毛上面，这个我觉得实在有点太拼了。 那它是可以发光的 吗？会被电到吗？ 所以，但提示一下大家，哎，这张图是对比图，就是右边眉毛是没有画的，左边眉毛是画了 Christmas tree 的。 可能还是左边的比较，哎，右边的比较好看。 我也觉得是。 我们要用日常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的我们的受众们，就是加电灯那个一定要小心，就不要轻易的模仿，因为会有触电的一些危险。但是如果画这种 Christmas tree 造型的眉毛的话，可以在家自己先试一下。 对， 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以及还是要配合你的眼部和唇部的妆容的。 是的， 如果你画了这样的眉毛，那你的整体造型一定是夸张的。 对 的， 对，要不然就会显得很突兀。 建议下班聚会以后再画这样的造型，不要上班的时候这样出现哦。 你的老板可能会被你吓到。好了，画了美美的圣诞妆之后，大家肯定会希望说，我把自己很美的这一面，或者很特别的这一面，用影像的方式留下来。那你出去玩也好，你参加派对也好，你会希望有一个很会拍照的朋友伴随你左右。 专属摄影师是最好的。 这个朋友肯定不是泽华。 哎哎哎，我明明给你拍出来，你不可能拍出来那些面。 对，男性朋友身边的，包括男朋友，经常会把自己最丑的那一面捕捉下来。 那才是你们最真实的一面呀。 不是。不是我们想留下来的那一面，是我们最想销毁的那一面， 对， 是不是？所以那什么样的拍照姿势可以把你最美的那一面保留下来？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可能摄影方需要蹲下来低到尘埃里，才可以把你整个身材的比例拍得非常好。 是， 那也得会低会蹲，不然的话就可能双下巴全出来了。 你不能这样凑太近了。那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样的好闺蜜，什么样的拍照姿势才是钢筋姐妹花正确的打开方式，好不好？ 好， 钢筋 不能是塑料姐妹花啊。比如说这样， 这个马步扎得很好呀， 是不是 很稳的？ 马步扎得很稳。还有这样，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好姐妹啊！ 是不是好姐妹？ 还是白衣服就躺到地上？ 还有这样， 这种趴在地草坪上的是很难的。 还有这样，大冬天的直接蹲在了地上，趴在了地上， 太专业了， 就为了给闺蜜拍出三七分的上半身上下身的比例。 我就是这样的闺蜜啊， 真的不是塑料，而是钢筋哎， 绝对是钢筋混凝土的，对不对？还有这样的，1.7米拍出了1.8米的效果，感动2017。 看完这些照片，我觉得泽华真的是假朋友。 还有这样的， 哇，这个臀型很漂亮。 所以就是拍摄者本身也可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对的。 还有这样的， 这搞不清楚谁在拍谁。 还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这是在飞的蝴蝶吗？ 在飞的蝴蝶是被拍摄者本尊 哦，蹲在树底下的那两只拍摄的人。 对， 天哪！ 所以这个时候很想送给这些摄影师，这些这个中国好闺蜜，感动中国这些闺蜜一首歌，我爱她轰轰烈烈。好吧，这是我们的第二条女神百分百的资讯。说完了妆容，说完了拍摄的方式之后呢，我们要来预告一下2018年的流行色。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预测过一些流行的颜色，而最近呢，有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色彩的组织发布了2018年最火的一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会是什么颜色。你们要不要先猜一下？ 我觉得可能会有绿色，可能会有黑色，可能会有墨绿色，就是我们三个人今天身上的颜色。yeah. 我说的是从何开启，说的那么振振有词， 头头是道。 对呀、啊，而且这个最是不是应该就一个颜色啊？就是最火的、最流行的。 那可能就是绿色吧，毕竟你们两个人都穿的绿色。 那小雨，你来猜一下。没关系，随便猜就好了，不用有压力。 我要是你就会说黑色。 为什么？ 这有来有往啊。 好，那我就猜黑色喽。因为季节的话，今天穿的是黑色，我觉得他穿上非常的洋气。 好吧。 对。 2018年来自这个 Pantone 公布的流行色彩叫做 Ultraviolet， 是一种类似于紫罗兰的颜色，就是这种颜色。它是以蓝色作为基调的美美的冷调紫，它被形容为代表戏剧张力、远见和深刻思考的颜色，同时包含独创性、艺术性。 可是这种紫罗兰好像不太适合亚洲人吧？ 你是说作为就是眼影或者什么的吗？ 比如说穿到身上的话，因为亚洲人的皮肤普遍是黄里透白啊，或者是透黑啊，穿上这样的紫罗兰， 亚洲人不想听到你这样的评价。 我还无法想象穿上这种颜色衣服的效果。哎， 你们仔细看一下的话，这张图片的左上角左边它是有一个色卡的，就是它这种紫不是只有纯粹的就一种色调，它可以从深到浅有不同的饱和度。 哦，我觉得它浅了之后其实就有一点灰色加入进去，对吧？ 对， 灰 紫色中性一些， 太亮就像蓝色了。 对，它是以蓝色作为基调的嘛，所以它整个是一个冷色调。我倒是反而觉得这种冷色调的话配黄皮肤还是算是友好的。 你说衣服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些这样的色调的单品，可以去搭一下，去感受一下是不是能够 hold 得住这个颜色。这是2018的最流行色，叫做 violet。 如果有照片的话可以给我们看一看。 对，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视频。我们马上进入的第二个环节，女神衣橱就要来教你在冬天怎么通过大衣的腰带的各种技法来打破冬天的无趣了。咱们这个节目上来都是什么都不说，就是直接来给干货的风格，对不对？ 很实在啊。 是吧小雨， 那就来吧。走吧小雨。 我以为你还说那今天我们说点什么， 一点寒暄都 不要，还是直接来。 不要不要， 没有任何寒暄， 直接把主播台交给泽华，然后我和小雨就去到了我们的表演区，来教大家来给自己的大衣系带子。当然如果你身边正好有件大衣有腰带的话，你看什么你就可以直接跟着我们的视频学起来啦。 女生的大衣会分很多种，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不同款式的大衣。 其实我们今天款式从长度来讲还带了长款和短款两种，但是我觉得因为镜头的关系，所以可能短和长它其实是可以互相借鉴的，系腰带的方式都是可以共通的。所以我们大概呢把这个大衣分成了修身款和浴袍款两种。我们今天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能教给大家七种腰带的系法。咱们先试这件浴袍式的吧，反正因为小雨本尊就是穿什么都好看，所以 什么都像浴袍。 所以就 不是，是超模本尊，所以他穿什么都好看。 提问，请问这个大衣身上的颜色是不是就是今年的2018年的流行色？ 你是色盲吗？ 亮的那个呀，紫罗兰当中比较亮的那个色。 这是蓝色呀，它哪里有紫色调？请问一下， 刚刚不有一个色块吗？色板吗？当中最亮的那个部分啊？ 不是，这种叫宝石蓝呢。 好了，我抠瞎我的双眼。 这种或者你叫湖蓝也会比紫罗兰更靠谱啊。通常我们的大衣会有这样的一根腰带，有的会有这样的一个衣扣，有的会没有，但是这个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那接下来让小雨把话筒拿着，然后我来记。这个第一款我管它叫做慵懒浴袍式。 我们要不要先给大家示范一下正常的应该是怎么样的穿法？ 我觉得正常的话会有很多种，比如说你懒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腰带塞到这个兜里面去。 那小雨，如果你穿这件衣服的话你会怎么样系？ 我就会最懒的穿法，我就不系啊。 它会敞开， 我就会敞开，或者系一个围巾之类的。 对，敞开胸很适合系围巾。咱们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大衣的围巾怎么来搭配哈。浴袍式呢其实就是它的肩线没有那么的明显，甚至像这件是没有肩线的，所以它整个会呈现一个廓形的感觉，不太适合个子偏矮然后偏胖的女生。要像小雨这种高挑的身材会比较合适。 就不太合适是吗？好，接下来给大家示范第一种慵懒的这样的穿搭法，小雨可以讲解一下。 现在其实就是我感觉它就是把这个带子很正常的把它那样交叉的绑在一起是吗？ 一头要放长 一头要放短。 对，我现在要捋一下，一个要长一些一个要短一些， 然后把长的那头穿过来， 对， 再把短的那头穿插过去。 现在长的这一条，长的这一根在上面，然后再把这个长的从这个洞里面抠出来，就这么一个单节就可以了。哦， 很好看，而且非常方便，非常。 但是我们还没有学会， 可不可以再演示一下？ 其实很简单，先一定要把你的腰带给捋顺了，就不要看到你的后面什么的都是扭七扭八的。然后先打一个就很正常交叉一下，交叉完了以后一条长一条短，把上面那一条做成长的，下面那条是短的，把长的，哦，对对对对对， 真的很简单， 是不是很简单？ 我都可以学会，我觉得很适合。 这种其实是最基础的浴袍式，它不会觉得说有什么纷繁复杂，然后也会很简洁，同时也可以把你的腰线展现得非常的明显。这是第一个方式，我要看一下啊。对，第二个节叫做平。 第一个方式其实很适合25号当天。就如果你没有买礼物给男朋友的话，你就说嗨，你的礼物就在这里。 然后男朋友就气得整个人发， 男朋友可能会直接 开心吧， 退掉衣服。好了，蝴蝶结的话，我们之后还会有很多种，可能会更适合25号当天。接下来的这个结也很简单，我管它叫做平结。很多人都说，我想我这样直接打一个结不行吗？我的答案是不行，是因为你随着走动的时候，你的这个结就会松开。所以它不够固定， 就经常这样很懒，直接打一个这样的结儿，然后真的走着走着， 只是勒到了。 对啊，就是走着走着它就开了。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固定方式。那更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平结了。平结的要领就在于，打完这个结以后，你要最好是保证两条，这个两端是一样长的或者差不多长的。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结打得会更好看一些？ 好， 现在就教大家打一下平结。 你要记住哪一端是在上面的，第一个结的时候哪一端在上面，比如说长的这一条在上面，那打完以后你第二个结的时候还要让刚才那一根在上面的从上面再穿过来，这样就会成为一个平结。如果你觉得系得这么太紧会不好看的话，你可以把中间这个系的部分稍微给它弄松一点，这样就会好看一些。 哦，很好看哎， 这个平结就会随意的荡在这边就好了。 很好， 对，这样也不会担心说走起路来会飘飘散散的， 这样会不会 你的衣服就散掉。 太高， 腰线高是件好事儿 啊，不然你要把它放到胯下吗？ 我总觉得感觉看上去比第一个节要有点怪怪的感觉，是不是系得有点太高或者有点太紧 吧？ 可能我觉得啊，平结也许适合小雨那另外一件比较合身的款式会适合这样的平结。我们一会儿 其实是宽松款。 对对对，那配合这样的宽松的浴袍式的大衣呢，我们也可以不选择在前面系带子的方式。像小雨比较喜欢敞开胸的话，系这个围巾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把这个带子系在背后。 我第一次买某一个品牌大衣的时候，那个店员就是把我的带子系到了背后，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大衣实在是太好看了。 但是后来你就不会系了是吗？ 后来我就不会系，然后我就再也不穿它了。 真的假的？ 真的。 背后的技法其实很简单，大家都当过少先队员吧？ 哦，当然了。 小雨可能就没有当过了。 第一天入队的耶，优秀。 红领巾的技法就可以用在后背的这个结上。 哦，但是好像已经忘记红领巾怎么系。 很多男生一开始学打领带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也是系红领巾这样的方式。但是你们要不要侧面，这样大家看不到？哎， 是吗？ 对， 这样。 哎，你再往你的左边去一点。好，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打红领巾的方法其实还用讲解吗？ 我觉得不需要了耶。 小雨，既然你是第一批入少先队的，你跟大家讲解一下怎么样打红领巾。 我刚刚已经说了呀，我忘记了，太多年没有记了。 骗子吧，根本就没有入少先队。 无聊。 大家现在是可以看到后面的效果的吧？泽花，你能看到吧？ 能看到。 嗯，你觉得是好看的吗？是适合这样的慵懒式的吗？ 是好看的， 对吧？但是介于大家说红领巾节已经快忘记了，我再亲手打一遍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但是红领巾节的话，自己打会不会有点不太方便？因为你要背过去。 可以脱下来打呀。 太聪明 了。你脱下来的时候先打好再穿上不就好了吗？ 好的咯。还是很简单的，两个袋子，其中一个袋子要比另外一个袋子长一点，长的那个袋子呢绕过那个短的袋子绕一次就可以了，然后穿插过去，再从中间那个结当中再穿插过来一拉就好了。我们是，哎，不是这样唱的。 我们是， 我唱了成年话。 我的天哪。 对， 这个我就会叫红领巾节，会适合这种比较宽松的大衣。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说了三种了，对不对？ 是。 但第二种平节的话，我们会建议配合比较收身的大衣来打会比较合适一些。接下来我要打的那个结，我觉得可能也更适合修身的这个大衣，所以现在小雨可以把衣服换成修身的衣服。咱们上半段时间还够吗？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好， 要不你听一首歌曲。 那我们下半段继续来教大家打大衣的结咯。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现场看我们的教学，然后现场来学习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站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什么？ 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呢，回首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现在呢，我们看到展示区当中，我们今天两位女神小雨和袁一已经站在这里，继续的给大家做一些示范活动。好了，你们可以拿麦给跟大家介绍了。研究了很久，哎， 一个是慵懒的浴袍式，特别适合。 你知道刚刚我并没有开话筒，现在你可以再说一遍。 上半段的时候教了大家几个记的方法，因为每一个节并不是适合所有款式的大衣，所以各位选择的时候要有侧重。上半段是那些蓝色的，是廓形的，叫做浴袍式的，没有肩线的那种大衣，所以你记一些比较随意的节会比较好看。刚才上半段教了一个慵懒浴袍式，教了一个平节，还教了一个后背的红领巾式。红领巾在后背的这种系法，包括慵懒浴袍式，都是适合这种比较宽松的大衣的。那现在小雨上身的这一件呢，是属于合身的，有肩垫，然后整个的剪裁都是跟身材比较吻合的。通常 大衣本身很好看， 对，大衣本身包括身材都是好看的。但是这样的衣服呢，通常会有扣子，如果你只是扣上扣子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死板。所以如果你要用腰带来系出不一样的方式的话，最好你就不要扣扣子啦啊。那我们先来展示一下刚才教过大家那个平节吧。平节在这样的衣服上面会好看一些。 平节是刚才我们教大家的第二个技法，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是的，因为这一根带子它相对于刚才那件大衣来说也是比较细，所以更适合系这样的平节。 平节的妙诀在于一开始是两边是同时长，是吗？ 同时长或者不同长其实都可以。你看我刚才系的是一样长，现在呢我一根长一根短也 OK。 但是像这种面料相对挺阔一些的腰带系平节真的很好看。 是的， 它的要务就在于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是左边这根带子从上面穿过去，那么再打下一个结的时候依然还要保证刚才那根带子从上面跨过去，它就会成为是平节。 然后结的那个扣其实是活的，如果你要喜欢它宽一点的话，就给它系得松一点，也 是 很漂亮的。 好，接下来要教大家，刚才泽华不是说快要到节日了，可是大家没有准备好礼物，那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礼物送给你的爱人的话也是可以的。 哇，男朋友会很开心。 所以那我们先来教最标准的蝴蝶结好不好。把自己打 蝴蝶结很多女生都说我都会系啊。 不，其实听上去很容易，但是如果你想系到一个非常规整然后又很漂亮的蝴蝶结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想问一下笨笨的小雨，你会系吗？ 我不会。我真的很笨。 你今天就是来学习的。 来，我们依然还是先打一个。 你为什么会这么多 偷偷在家里练呢？打完这个结以后，普通的结以后，你要调整一下上下的两根带子，最好让它保证是一样的长短。这样蝴蝶结出来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一样的长短， 对，最好是再调一下。 OK OK， 好，现在上下两根带子是一样长了，你要把这个结往平了拽，拽完以后呢，两边分别先把这边对折出一个耳朵，另外这一根从上面把它绑过来， 对， 然后对不起，然后从这个洞里把这个抠出来。 所以大家看，其实最简单的蝴蝶结你想系好的话是最难的一个事情，系漂亮的话。 哇，把自己做成一个礼物了呀。你可以，对，可以转一圈啊，美美的， 对，这是最普通的蝴蝶结，对，它放在这边就会 蝴蝶都在围在它身边飞， 香妃， 香妃本尊。 这是 1.0 版的蝴蝶结，如果你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更不一样的礼物的话，你还可以继续给自己打结， 快给我变成 2.0 升级版的蝴蝶结。 对，接下来呢就不用打第一个结了，要求袋子的两端是不一样长度的，有一端最好稍微长一些，有多长呢？我觉得这个自己可以回去试一下。这一端长的这一根带子开始折痕，折三下或者是四下，更多根据你带子的长度和宽度来。如果你的带子太宽的话，不建议折超过三下，因为它这根带子比较细，我看看能折几下，但记住一定要往外折。 请问多宽算宽，多窄算是细的？ 这种的腰带是细的，刚才那件蓝色的就算是宽腰带了。嗯， 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是有很多的干货，所以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去搜索活力982看整个视频的直播。 对，你看现在我把它折成了三个折，这边有一个头会露出来，露出头来可能会不好看，你可以把它卷进去， 窝一下。 对，窝一下。现在这边这样看其实就已经有蝴蝶结的一个雏形了， 升级版的 一个雏形。接下来把这根短的腰带从上面给它裹一下。哎，对不起， 这种技法看起来比较复杂，所以我比较期待它的成品会不会很漂亮很惊艳。 我在想从哪边给它系 上 去， 固定一下。 对，给它绑起来。 小雨这个模特已经看傻了，你学会了吗？请问小雨。 没关系，小雨有我就够了，他可以自己不用会。 对，我每天见到你就先让你帮我系大衣的带子。 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些教法真的一件大衣足够了，对于一个冬天 至少我学会了打平结，还有简单的蝴蝶结，一点一半少一会的。 下次见你我可能真的认不出来你穿的是同一件大衣的呢。 稍等一下，我在改良这个事情，我在想说是不是需要先系一个结，然后把它固定住。 嗯， 非常认真哦，认真系蝴蝶结的女神原衣变得更加美丽， 认真的女人最美丽了。 我们现在教的呢是蝴蝶结的 2.0 的技法，所谓的 2.0 的技法呢真的要比 1.0 要难很多。 哦，它换了一个方向。 好，这样就可以了，经过我的个人确认以后 OK。 好，效果是 为什么觉得不行？ 刚才是因为我告诉大家说先不用打一个结，但是我现在测试下来还是先要打一个结，最基础的那个结要系上，这样能够把两根绳子固定在一起。 哇， 现在这样的效果是好看的吧？ 请导播老师给一个特写吧。 太好看了，这个我打算放弃，因为真的很难，我不打算学。 没有那么难，再给大家说一下 礼品的那个结打的 没有那么难。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基础的结打完了，一根长一根短。 嗯， 长的这一根还是跟刚才所说的从在外头开始对折，可以折三到四下，超过两下就好。一下， 刚才那么漂亮是打了三下是吗？ 打了三下。对，把这个头记得藏进去，给它窝进去，这样这个雏形就已经在了。这根短的从上面给它包起来，再从这个结的地方给它放下去，调整一下就好了。一定要调整这个， 又展示了一遍，我觉得没有那么难了，可以尝试一下， 是不是？这是好看的，这是蝴蝶结的 2.0 版本。接下来的 3.0 版本，我就直接把你的腰带打成一朵花。 好啊， 作为男朋友看到 2.0 的版本已经很开心了， 心花怒放了，是不是？ 是的，3.0的版本的话岂不是连玫瑰花都省了？ 对啊，情人节的时候都不用送花， 不用送，自己就是玫瑰花。 什么七夕节都不用送花了。 好，接下来的这一朵真的是一朵玫瑰花。我们把这个短的这一根的这个头 真的很短， 捏成对，把它弄得很短和很长，因为这个长的一会儿是要做花瓣，这个短的是花蕊。 嗯， 把它这样对折，折得更细一些， 短的那根先对折， 掐出一个小圈儿，像花蕊一样。对，就放在这里捏好。捏好以后，右边这根腰带呢，你可以也用对折的方式让这个花瓣显得更加的灵巧一些，绕着，对，绕着这个花蕊去做花瓣。对， 这个提示很重要，不然这朵牡丹花实在是有点太大。 玫瑰花，谢谢。如果是牡丹的话，可能要配乐变成蒋大为老师的歌， 可能就变成你身上的那朵大花了。 来，我们绕着这个花蕊一点一点的盘起来。 哇，已经有这个雏形出来了。 最后 往下盘，对， 往上往下其实都可以。最后呢，在这个花的后面藏起来，把这个头。其实正好，刚才花蕊留下来的这个头， 哇， 和最后固定下来的这个头，就变成了两个像叶子一样的东西，一 一朵盛放的牡丹花啊，玫瑰花就叠好了呀，真的是好看，我自己都赏心悦目，快转起来，好看。 基础款的大衣瞬间就会变得怎么说，变得更精致一些， 真的，这个牡丹哎， 玫瑰花， 其实那个花瓣部分可以自己再稍微的折叠设计一下，可能会更有层次感。 对，哎，我特别想尝试一下宽松的衣服是不是可以系出这样好看的玫瑰花，我们也来试一下好不好？ 我很期待。 对， 以为这个玫瑰花打起来会很麻烦，那 其实不麻烦， 刚才看演示还好。 对，大家只要自己稍微练习两下，我觉得三遍不会超过三遍，凭大家的聪明才智都可以折出更好看的玫瑰花。 我要是超过三遍怎么办？ 就不要告诉我。 那么请问，因为今天是袁一在给小雨系嘛，如果自己系的话会很麻烦吗？ 我以为你要现场 cue 到我，让我给他系。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上身试给你 们看。我们考一下小雨，让小雨自己现场给大家系一个他印象最深刻的结， 现场回课。 可以啊，我可以系平结啊，现在就可以系出来。 让你系牡丹花好了。可能两期节目都不会。现在我们还是在通过这个宽松版的，刚才说这叫浴袍式的风衣，然后还是要打刚才那个玫瑰花的结，同样一边非常非常短。 正好这件衣服其实很有代表性，因为它有一头是有这个大衣的扣的，我们也试一试有扣的这个是不是也能够系出玫瑰花的效果。 请问这个大衣的这个带子算宽的吧？ 它算稍微宽，但是还有它的材质比较软，所以很适合造型。 嗯， 我们依然把这个带扣的这个，我想把这带扣的当做是花蕊，然后我们来绕花瓣，还是你最好把这个当花瓣的这个这一端可以自己稍微对叠的稍微更细一些，这样花瓣层次感会更加丰富一些。好， 真的是越打越熟练了， 啊， 很快就打好了。 这个的面料，这个大衣的面料跟小郭刚才的那个面料不太一样，他刚才那件是挺阔的面料，这个呢是比较柔软的羊绒的面料，所以这个的塑形感会比较强一些。整个玫瑰花虽然它带子很宽，但是塑形起来并不是很大的那种花儿，所以如果你的衣服面料又厚又挺阔还宽的话，哎，松了就会那个花的造型可能会更大一些。 但我觉得好像还是那个面料挺一点的系这样的玫瑰花花瓣是比较好， 而且它的固定效果可能也会更好。 这个睡袍式的真的是很像，系成那样真的是很像去泡什么温泉啊。 所以像这样的浴袍式的，我们还可以系一个最简单的结，就是稍微有一短一长，或者直接一样长也是可以的，你把其中一端直接抽出来，这种方式也是很多人会选择。哎，稍等， 这很适合我， 这个样子是比较时尚一些的，而且很简单。 因为这个大衣的这个带子它会有一个那个扣，所以这样刚好可以用那个固定住，你也不会怕它会跑出来之类的， 这样就会比较简约一些，直接不用打结，直接把长的那一端给它拎出来搭下来就好了。但是这样的技法就是唯一有一个缺点，你走的幅度太大的话它就会松开， 还是会开， 没有固定性。对，以上就是教给大家的大衣腰带的七种方式。 嗯， 请小雨来回顾一下吧，都有哪些方式？你可以说想到几个说几个。 那个平结是我 平结是第二个 印象最深，可能会每天都记的方式啊。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不是平结， 还有基础版的蝴蝶结 1.0 版，以及蝴蝶结 2.0 版，以及玫瑰花，不是牡丹花，还有 他真是很努力的在回想。 对， 还有在背后的红领巾是，以及第一个结其实是这个结的再复杂一点，在这个结的基础上你要先打一个结，然后再单拎出来一个就是单侧的这样一个蝴蝶结。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考验小雨的时间，既然你说你学会了，那就现场给大家打一个结好了。 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非常辛苦用尽了我全部脑容量学来的平结。 你可是说你用尽你全部脑容量哦。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 1.0 版的蝴蝶结。 hold 不住吗？ hold 不住。 所以现在小雨打的我猜应该是平结。 我们也可以，我们观众也可以跟着小雨一起来回忆一下今天教的这些方式。不对。 可能要把自己绑到。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们一定要给我一次机会。 一般呢人都是被别人五花大绑的，这小雨把自己给五花大绑起来了。 对对对，其实是对的。 同样的平结可以看到袁一打出来就非常的漂亮，小雨打出来呢就 只是因为这个面料不太适合打平结，但是方式是对的，方式是对的。 对啊，至少我学会了一种。 要不要挑战一下 1.0 版本的蝴蝶结？我觉得你可以的。 可 立在你的辅助之下。 我更看好你挑战3.0版本的蝴蝶结。 玫瑰花吗？ 是的。 所以1.0版的蝴蝶结就也是要先把它系一个扣，对不对？然后两边一样长是 OK 的吗？然后这样对不对？ 原因你让你看小雨在系这个蝴蝶结的时候真的很像一个男生。小雨，你是不是手工真的做得很不好？ 对，我手工课每次都很害怕老师。 你女儿以后幼儿园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怎么办？这边记住，然后把它这么绑进去，从这个洞里面出来就好了。 哦，这样穿进来是吗？ 一遍教过一遍还是不行。原来已经放弃了，后来还是自己亲自上 身。我相信也许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也有没学会的哦，所以不如再跟着原因一起来学一下。 这个要领，如果你想让你的蝴蝶结更加的平整一些的话，这样打完一个结以后它会一上一下吧，对吧？你可以用下面这一根结当这个第一个耳朵，拿上面这一根带子盖过这一根，然后从洞里面掏出来， 看上去很简单。哎，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学会？ 把你带跑偏了是吗？ 我们这期节目真的值得大家反复的去看，因为每一个结的方法呢，你每次看一遍以后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你看，所以这件衣服的问题在于它的带子是偏宽的，所以它系出来的蝴蝶结就不太明显。 在这其实也可以提示大家，像这种蝴蝶结的方法最好适合刚刚那件黑色大衣那种细长的或者材质稍微硬一点带子。 对，你看它现在这个蝴蝶结的意思在这里，可是因为它整个宽幅比较宽，所以蝴蝶结的如果这个尾巴没有， 我觉得这个宽幅宽的也挺好看的。 它是另外一种蝴蝶结的效果了，但其实技法还是那么回事儿。好了，我们再通过一小段这个我们前期拍摄的一个综合的视频来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七款腰带的技法好吗？ 好。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视频。I set your tires. It's like we burn so bright, we burn out. I made you chase me. I wasn't that friendly. My love, my drug, we're fucked up. 'Cause I've been on the run so long they can't find me. You're waking up to remember I'm pretty. And when the chemicals leave my body, yeah, they're gonna find me. 通过这样一段整个技法的一个集锦以后，大家是不是跟随着我们今天教给各位的大衣腰带的各种技法已经又回忆了一下所有的操作的手法？反正这个呢，就是你在慢慢的和自己大衣的材质 款型，包括它的宽度长度，做磨合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得心应手、嗯、 是的，以及刚才那首 Beautiful Trauma 非常的好听 啊。好啦，音乐 DJ 就是不一样， 来自于 Pink 新专辑的一首歌曲、啊、 好，我们本来其实还想教大家一些搭配这些大衣的去调节气氛和场合的这个点睛的围巾的技法、嗯、但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了，我们下次可以专门开辟一期节目来教大家冬季围巾的技法。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下周五好了， 可以， 好不好？也欢迎各位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 FM 九八二，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女神百分百。当然，我们依然要就是再次强调的是，我们明年这档节目会有2.0的一个全新的升级， 是的， 会改版到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会在更加晚高峰的时间，下午的5点到7点陪伴各位，我们的时间也会更长，容量也会更大。 嗯， 改名 以后大家看直播的时候就不会被老板骂了。 对， 上班的时候不好好工作，看什么直播？ 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可以光明正大的了。哎、 是的， 老板一起分享啊。 今天的节目当中，在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加重磅的视频送给大家，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原创自制视频，会让你们感受到甜甜的狗粮的味道。 在第一集、第二集之后推出了3.0版本哟。 对，进入到我的秘密花语到底有什么样的精彩视频送给你呢？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一个故事如果没有开始，是很荒谬的事儿。可世上的事儿，也许原本就是这样。仅仅一个瞬间，就注定了一切。我也不知道，有了开始的故事，是不是一定会有结果？ 咖啡馆，要不要一起去喝呀？ 好呀，啊，你等我啊。 那我们点一个披萨， 不想吃，热量很高。 鸡翅 也不想吃， 鸡翅很好吃。 你今天是怎么了？总挑热量很高的东西。 可能生活很苦，想要吃点甜的吧。 难道因为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吗？ 哎，也不是每天都那么开心了。哎，你要不要吃冰淇淋？他们家冰淇淋推荐很薄的。 我最近在健身，我怎么可能吃这种东西？ 可是我印象中你很爱吃冰淇淋啊。 你是不是记错人了？ 没有吧。 本的自制偶像短片，你们看过这意思了吗？可以提示大家一下，其实这个小短片里面的戒指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就类似于《 盗梦空间》。 对，《盗梦空间》里面那个陀螺，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他梦里的场景。 我已经隔着屏幕感受到了广大男同胞们的那种羡慕之情。 但是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在最后的地铁站，就是所有变成 结束 啦， 都是假的， 还咬着面包睡着。 真的是非常的日常和符合， 那是我的早饭，你还吃了我一块面包。 好，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各位也可以在之后，如果你刚刚一个小时只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觉得很不过瘾的话，可以去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反复的回看我们这段视频。那稍后为你带来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我是小雨， 拜拜 拜拜， 周末愉快。 Your booty boy.